取的名，我代表那阿哥歌唱声，手臂自由千斤重， thank you.

你知道什么是死？ 就是。娘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 石河，你就别闹了。 儿啊，你真的愿意去死？ 娘，我听您的。 好，少时为娘带你去见包大人，你就说是你用力一推，将那个镖推倒在地。 林鹏，你好狠的心！你长子此子情愿抵命，你却不让。这三子年纪又小，心智未开，你为何又偏于他？ 包大人要我一子偿命，我就送一孩儿前去，其余之事大人不必过问。 王氏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个孩儿可是你亲生亲养？ 大人，不问也罢。 林鹏，你的心计也能瞒哄于我。长子次子是你亲生亲养，这三子必是你抱养的命令，你倒是也不成。你为何苦笑？ 大人啊， 去里常常别包大人左右为难，我 千行 我的儿呀，儿呀，现如今就容娘亏你这一 比天高。 笑，与他们比出保证，你一个小心思的不在百姓青草，说什么长风刀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法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，天理不饶，天子心思下一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金剑穿宫弄鬼装妖，此间内幕你当知晓，还巧想知何哭的那日死囚牢，难怪他呼天强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，呼天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啊。臣呐，保臣，保臣，你快快停止呀！这是五十两纹银，快快带领全家去往他乡谋生去吧。

许思念的韶华三观啊，纵然娘子是凌弱别，你是月亮温存灵山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所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草神机迢迢，行踪似 三姐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密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